止。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8月23号，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在这次大会上，不断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比如几个80后青年造出的无人机被海内外尖端军防机构采购，北京自主研发的骨科机器人填补了全球高精度骨科机器人空白，还比如全国机器人行业的尖子生落户北京，向京津冀探求创新发展。可以说，北京机器人产业不仅在本届展会上高调亮出了实力，更在不断挑战前沿颠覆性技术，向全球机器人创新高地迈进。 近日，记者从大兴区卫生计生监督所了解到，大兴区卫生监督所在执法中推行了双随机抽查，也就是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检查人员的工作机制，现在已经进入了实质操作阶段。 8月24号下午3点多，北京消防大兴支队黄村中队接到了110指挥中心指令，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手部骨折，因为治疗需要将手镯取下，老人正在大兴人民医院的急诊部等待帮助，消防中队迅速赶到现场处理。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23号，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在这次大会上，不断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比如几个80后青年造出的无人机被海内外尖端军防机构采购，北京自主研发的骨科机器人填补了全球高精度骨科机器人空白，还比如全国机器人行业的尖子生落户北京，向京津冀探求创新发展。可以说，北京机器人产业不仅在本届展会上高调亮出了实力，更在不断挑战前沿颠覆性技术，向全球机器人创新高地迈进。 记者在大会现场看到，在中航智展区，一个2米多长、1米多高的无人直升机被观众们围得水泄不通。原来，这架无人机可不是普通的无人直升机，它能在高空就从人群中精确地识别出走私犯，能载着50公斤重物稳稳悬停在6级大风中，还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缉毒缉私的调查取证。 记者了解到，研发出这款无人直升机的是一家来自亦庄开发区的民营公司，公司的创办人就是4、5个80后航模爱好者。目前他们凭借这款无人机和一系列自主研发技术，已经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同领域的技术封锁，成为了军工产业链的签约供货单位，甚至连国外尖端军防也已经用上了他们的产品。今年这家员工不到300人的公司，营业收入却有望达到10亿元。 在全球医学领域，脊柱手术一直是骨科手术界的硬骨头。23号，一款骨科机器人也亮相大会，这款机器人名叫天机，是由天智航公司研制的，也是国内唯一能够开展创伤骨科、脊柱外科手术的骨科手术机器人。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田伟教授和他的团队就曾经在天机的帮助下成功挑战了世界脊柱外科手术领域里的禁区，并且成功完成了全球首例机器人辅助上颈椎手术。 在机器人大会上，记者还看到了非常神奇的景象。只见水母居然脱离了水系环境，在空中随意来回游荡，而整个过程几乎可以不用电和油，全靠自身蠕动运动就能实现。原来眼前这活灵活现的仿生水母来自德国的仿生机器人企业费斯托。费斯托也是国际仿生机器人领域的佼佼者。一年前，这家企业来到亦庄安了家，成为又一个落地北京的顶尖国际企业。 哈工大机器人集团是我国机器人企业当中的优秀代表。几年前，集团将它的特种机器人事业部落地在了亦庄。从那时开始，事业部就以北京为中心，向京津冀和整个华北区布局创新业务。哈工大机器人集团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目前正与天津多个地区洽谈新基地厂房的建设，计划在天津设立研究院，由北京主抓研发和运营方向，由天津承担项目的研发和生产。负责人说，落户北京后，从中科院等科研院所的科研能力到京津冀三地的产业落地空间，都极大地促进了我们的发展。 2012年11月，中航智正式入驻亦庄。这家公司最初只是中关村的一间小工作室，如今规模已经逐步扩展到数万平方米，开启了亦庄开发区亦区承接三城重要科研成果的典型路径。这里提到的三城指的是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和未来科学城。 据了解，一条机器人产业创新有机互动链条已经在北京逐渐形成。链条的运动模式是先由科研团队在三城做早期研发，随后在亦庄进行技术创新和应用转化，最后产品和业务从北京辐射到全国乃至全球。除了中航智，教育机器人企业智能家也是最初在中关村做前期研发，之后来到亦庄做成果落地转化。 除了三城一区的紧密互动和相互转化，智能制造产业对机器人技术的强大需求也为北京市机器人产业提供了不竭动力。数据显示，目前北京已经聚集了近200家机器人企业。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提出，到2020年，北京机器人产业收入将达到约150亿元，到2025年，北京机器人产业收入预计达到600亿元左右，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操作系统及软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基本建成全球领先的机器人创新应用基地。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从大兴区卫生计生监督所了解到，为做到卫生监督依法实施、公正高效、公开透明、稳步推进，区卫生监督所在执法中推行了双随机抽查，也就是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检查人员的工作机制，现在已经进入了实质操作阶段。 区卫生监督所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双随机抽查机制每月实行一次，由北京卫生监督工作平台在每月5号之前，从双随机人员库和双随机单位库里随机抽取当月的辖区检查人员和检查对象的名单。根据介绍，目前系统按照6%场所的抽取比例，8月份确定抽查的公共场所共有60多家，生活饮用水单位近30家，将在本月底全部完成检查。 按照平台双随机抽查确定的名单，记者近日跟随两位卫生监督员来到了公园9里物业服务中心，针对这家单位2次供水情况进行了双随机检查。 监督员告诉记者，双随机抽查在现有的北京卫生监督工作平台基础上，全面核对辖区检查对象数量和名单，确定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按照人员专业在岗情况进行标记，完善卫生计生监督执法人员信息库。在双随机执法过程中，系统随机抽取的第一位执法人员作为随机抽查的主要负责人。 在当天的检查中，卫生监督员佩戴并打开了执法记录仪，严格落实执法过程全记录，还通过询问、查看、亲测等方式完成了对供水单位的一系列检查，包括卫生许可证期限、年度水质监测报告等监督事项。随后 通过手持终端和便携式蓝牙打印机完成了现场检查信息录入、执法文书和检查表打印，整个检查过程采用了信息化的现场执法模式。 卫生监督员们表示，以往检查哪家单位由哪位监督员去检查，可能存在一些人为倾向，但现在由电脑系统双随机抽检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从源头上进一步规范了卫生监督抽检工作，保证了卫生监督抽检的公平公正。 今后对于双随机抽查的结果，区卫生监督所将会做好信息公开工作，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及时通过大兴卫生计生信息网将查处结果向社会公开，全面接受社会的监督，进一步推进监管联动机制和现行监管工作透明。 本台消息，8月24号下午3点多，北京消防大兴支队黄村中队接到了110指挥中心指令，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手部骨折，因为治疗需要将手镯取下，老人正在大兴人民医院的急诊部等待帮助。消防中队到达现场后，中队官兵一边使用戒指切割器实施处置，一边耐心安慰老人，在老人的配合下成功将手镯取下。 与此同时，另外一名在医院就诊的81岁老人在得知消息后也赶到现场。原来老人手部也骨折了，需要将手镯取下，中队再次开动戒指切割机为老人解围。 消防官兵担心老人因为害怕而造成误伤，就用电板隔挡在老人面前，一位消防员操作机器，另外一位消防员用矿泉水瓶喷水降温。因为老人骨折疼痛，每当老人喊疼的时候就暂停操作，就这样足足聚了4分钟才将玉镯取了下来。大兴消防提示广大市民，如果家里老人发生类似的事情，请不要擅自处理，以免受到二次伤害，应该及时拨打119，请消防员用专业工具来进行处理。 请听本台记者向阳采制的录音报道。 近日，我区举办了兴运新区首届曲艺邀请大赛。本次曲艺大赛由大兴区文化委员会主办，大兴区文化馆承办。大赛的目的是弘扬传统文化，带动全区曲艺类和戏剧类发展，为曲艺爱好者提供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大兴区文化馆副馆长尹思欧介绍说， 咱们这个曲艺类的这个活动今年算是首届吧，为了就是咱们北京市呢，有一个十个北京，有一个艺运北京，也是根据他们这个上级的这个一个精神吧，我们也举办了类似于这种曲艺啊、戏剧啊、小品啊，也会陆续举办一些这样的活动。那个咱大兴区文委这块也是比较就是支持这方面的这个门类的活动，所以我们也是为了带动咱们全区的这个曲艺类和戏剧类的一个发展，所以才有了这样的比赛，然后给这些选手们，给这些爱好曲艺的这些群众们带来一个平台，平台有了才会有他们的一个发挥的一个舞台，所以他才会发展，而且他会参与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决赛现场精彩纷呈，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有让人捧腹大笑的相声，有让人赞不绝口的快板和双口快板，还有让人意犹未尽的京东大鼓、锣鼓快板。年仅12岁的张琛告诉记者，最开始学习快板是为了训练自己的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为了这次比赛他准备了半个月的时间。 我从6岁就开始学习快板，因为从小的时候妈妈就开始给我听故事，我也比较喜欢听评书，可是因为我就是口齿不太清楚嘛，然后我妈就说让我学习快板，是不是快板能让我的口齿会变得清楚一些。 你参加这个活动之前你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呀？ 我已经在半个月之前我就开始练习，然后并且继续找我师傅，让我师傅给我指点一些问题，然后让我继续练习。这个比赛让我看到了许多的中国的传统文化，让我了解到了更多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据了解，本次比赛吸引了广大曲艺爱好者踊跃参加，初次报名的选手就有70多人，其中年龄最小的选手只有7岁，年龄最大的有79岁， 64岁的刘大爷告诉记者，今天的节目是他自己创作的。刘大爷从小就喜欢快板，更喜欢快板创作。他还说，他以后会创作出更多的作品来歌颂我们的大兴新区。 这个节目啊，我创作了到现在已经2年了。为了把这个快板变得更好、更流畅，我征求了很多啊专家的意见，征求了很多老师的意见，改了很多很多次。开始创作的时候啊，有一种冲动。大兴现在变化得特别快，尤其是去年大兴的那个世界乐季大会在咱们大兴召开，再有呢新机场在北京建设，再有地铁4号线的通车，再加上我们大兴新区的这个环境卫生，哎，和这个公园以及社区，这种建设的速度太快太好了，所以啊，我不由得要为大兴唱一首歌。我从小就喜欢快板，这个后来当兵在部队啊，哎，也说快板，也搞快板创作。以后呢，我会编更多的这种快板或者是对口快板，来歌颂我们新的时代，歌颂我们大兴新区。 记者了解到，本次参赛作品内容积极向上，以建设美丽新区为主旋律，表达了参赛选手们对家乡的热爱，对新区建设的信心。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 本台消息，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群众的力量永远不可小觑，尤其在关键时刻，这种力量不仅可以救人，还能给人以莫大的宽慰和鼓舞。近日在亦庄的上海沙龙社区，就上演了这样一出众人合力救助老人的暖心故事，赢得了小区居民的频频点赞。 事情发生在近期一个炎热的星期天下午，上海沙龙小区的保安张普庄像往常一样在小区北门站岗，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直到下午4点多，一位小伙子匆忙的身影打破了午后安静的氛围。 小伙子大约20多岁，他急促地对张普庄说，师傅快跟我走，有位老人意外摔倒了。得知消息后，张普庄立刻跟随小伙子赶赴事发现场，并通过对讲机告知同事韩跃进请来帮忙。 到达现场后，只见一位老人侧身躺在地上，头部正好在小区绿化带的雨篦子上，手中的拐杖倒在身体的另一侧，被胳膊压着。见到这个场景，小伙子立即上前查看老人状况，露出的双膝直接跪在布满灰尘的石板上，然后他和另一位年轻人合力将老人扶了起来。 张普庄告诉记者，当时老人面部轻微摔伤，鼻孔和鼻梁不停地往外冒血，老人虽然意识清醒，但从神情上可以看出被吓得不轻。于是张普庄赶紧联系小区物业说明情况，帮老人寻找家人，并立即折返，骑着电动车将小区附近卫生服务站的医生带到现场来施救。 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发地点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小区居民，此时也出现了最让人感动的一幕。张普庄回忆说，那时候每一位路过的居民都十分积极地忙前忙后，有的帮忙扶着老人，有的拿出纸巾为老人止血，有的拨打120叫救护车。小学生见此情景也停下了玩耍的脚步，赶忙回家为老人取纸巾止血，就连到小区卸货施工的工人也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加入到了救援的队伍当中。 当得知小区周边医院因为繁忙无法前来救援的时候，大家又一起想办法，最终通过拨打999红十字急救台电话，为老人联系到了十里河一家医院的救护车。考虑到天气炎热，在医护人员的建议下，众人又合力将老人抬上轮椅，送到了社区卫生服务站做进一步的伤口处理。等救护车赶到后，又及时将老人送上了车。 这件事儿让随后赶来的老人家属感动不已。来阿姨是受伤老人的老伴儿，几天之后，她在社区微信群里写道：“多亏有这么多热心人的帮助，我老伴儿才得以被及时送到医院救治。热心邻居邓阿姨担心我着急，一直陪伴到晚上8点多才离开。” 在此，我仅代表全家对所有给予帮助的热心邻居们致以最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我还要特别谢谢那几位小伙子，他们不在群里，有人认识他们，请代替我谢谢他们。 感谢信在微信圈里一发布，立刻引起了热烈反响。大家一方面祝福来阿姨的老伴儿早日康复，一方面为事件中的热心人士点赞。居民们纷纷表示，能生活在这样的社区真好。有的还专门作诗表达心情，诗是这样写的：上海沙龙大社区，阳光普照暖人心，一人有难八方援，温馨祥和一家亲。 本台消息，观音寺街道近期开展了重拳出击清理出租公寓行动，已经清退了200多间房间和500多名租户，提交了一份零成本的满意答卷。 七月中旬，观音寺街道安全科巡查人员就对辖区出租公寓进行了全面排查，发现在大兴区科院路2号，全属大兴区观音寺街道办事处行政范围内存在非法出租公寓的行为，同时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观音寺街道办事处得知情况后高度重视，安全科随即重拳出击，坚决打击震慑群租房苗头，从根本上消除安全隐患，确保人民群众财产和生命安全。 街道安全科人员通过大量走访，掌握了出租楼房的基本情况，发现这里现有出租房间200多间，居住人员超过500多人，而且多数租户是外来务工人员。这所公寓外围保温层还使用了明令禁止的聚苯乙烯材质的彩钢。安全科的工作人员说，在这么多租户集中居住的情况下，供所有人员进出的楼梯最窄处不足1米2宽，夹杂在废弃物中间，陡峭不宜辨识。 预备。 工作人员进入楼内，发现每层都被房东隔成了20个不同大小的房间。打开一间房门，不足10平方米的屋里摆满了家具和生活用品，楼道内还摆放着冰箱和煤气罐等做饭工具，电线随意搭在头顶，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发现问题后，安全科多次约谈公寓出租负责人，将市区两级政府的相关文件精神予以传达，告知相关负责人出租行为的非法性和危险性，并在7月19号逐户张贴了清退告知，要求租户自行办理，如果超期没有办理，将采取断水断电等强制措施。 与此同时，街道安全科安排专人每天对这所出租公寓清退情况进行巡查，督促出租人协助清退，对没有搬离的租户采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措施。租户们了解情况后纷纷搬离了公寓。 经过不懈努力，8月中旬，当安全科的巡查人员再次来到公寓的时候，发现曾经人满为患的出租公寓已经空无一人，原来满当当的房间也人去楼空。经过仔细排查，200多间房间、500多名租户已经全部清退。 本台消息，新店小区地势低洼，近日连降暴雨，新店小区是否还会被淹？23号，记者联系了小区自管会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王德林告诉记者，晚上12点30分开始下雨，我们就出动了。 据了解，新店小区地处低洼地区，比黄徐路的地势低了接近2米，小区里还有80多户是半地下的住户。一到下雨，自管委员会的3个人就坐立不安，随时跑到小区里四处巡视。 22号晚上，一夜未停的雨使得新店小区内低洼的东南角积水接近60公分。23号凌晨，新店小区自管委员会的王德林、刘万凯和陈海英到达了积水地段。王德林说，一开水泵的电闸，排水管道砰的一声就喷出了脏水，直喷我们3个人一脸。一检查才知道，是被排水方向的住户剪断了排水管道。 接通管道成了排水的首要任务。陈海英补充说，先关了水泵的电闸，再把管子被剪了的地方塞进另一头，一开闸，积水一下子就叫出去了。刚往里塞的时候可不是一次就成功的，没塞紧的时候一开闸，那脏水直接就喷了我俩一身。凌晨3点多，小区东南角的地面终于露了出来。 我们仨臭着就赶紧回家了。 王德林说，到家洗洗涮涮，四点多钟就赶紧睡觉了。早上七点多起来，刚吃俩包子一个鸡蛋，事儿又来了。王德林告诉记者，23号晚上的大雨是大龙河下游塌方。要知道，大龙河与新店小区的直线距离也就600多米，大龙河的水位已经和新店的桥持平了，水直接倒灌到了小区。三点多刚露出的地面，在七点多钟的时候又被淹没了。 王德林回忆说，小区里的两个水泵同时向外排水，都顶不过大龙河倒灌进来的水，东南角已经都60多公分的积水了，半地下室都快进水了。现在回想起来，他还觉得后怕。直到中午12点多，大龙河紧急抢修，新店小区紧急排水，小区的地面才又露了出来。 23号下午，当记者来到新店小区自管会的办公室时，三个人都不在。一打电话才知道是在给水泵更换浮漂。当记者看到王德林时，他大着嗓门摆着手向记者示意，还指着化粪池的水泵告诉记者，这就是我们小区的核心，生活污水雨水全靠它浇出去，所以我们要时不时的就得保养保养它。 在回办公室的路上，刘万凯就被居民叫出去帮忙了。王德林介绍说，楼道换电灯泡，家里门锁坏了等等，在我们小区微信群里报一下，我们仨谁看见谁就去了。 本台消息，最近有热心市民向媒体反映，阳光乐府小区要新建7层立体车库，但是小区居民们认为小区原有的2层车位的第二层都没有车停放，同时居民担心7层立体车库将产生很大的噪音和安全隐患。居民多次与物业协商，仍然没有结果。截止到目前，小区原有的停车库已经被拆除，小区居民的车辆只能随处停放在小区内或者马路边，现场立体车库的施工正在断断续续地进行当中。 近日，记者来到阳光乐府小区原有的停车场，发现原有的2层停车场高度将近2米，已经被拆除，无法正常使用。新机械车库将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扩建，大片地方已经被围了起来。家住小区22号楼的徐先生表示，旧停车库已经拆除了快半年了，只能自己找地儿停车，而且新建7层的话就是14米高左右。我家住4层，推开窗户就是车库了。 在随后的走访中，记者了解到，物业在施工前曾进行过一次入户调查，但受访居民表示，当时物业人员没有明确说明要建7层车库，只是说要整修车库。徐先生的母亲也在入户调查中签了字。徐先生告诉记者，3月份由居委会牵头，小区居民自发的也做了一次居民随意调查，小区一共800多户，其中600多户明确表示不同意新建7层车库，也在责任书上签了字。 在责任书当中，居民从多个方面列举了不同意建立立体停车场的原因，比如7层车库将影响临近楼采光，而且700个停车位产生的噪音、空气污染，还有车位公租等，都可能影响业主安全，还会对小区环境造成破坏，存在一系列的消防隐患等。徐先生表示，目前居民们经过协商，只能接受物业建3层3排的立体车库，共计100多个停车位。同时，居民也写了一份与物业方协商的协议，但是遭到物业拒绝。 记者随后来到新华中里居委会，正巧一直跟进这件事的相关负责人不在现场。居委会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居委会已经与物业协商过多次，但是能做的也只是为居民和物业搭建一个沟通协商的平台。记者又拨打了阳光乐府小区物业的电话，但物业方表示，新建车库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正在休假，无法对问题做出回应。 截至目前，记者还没有能获得物业方面的回应，但会持续关注后续进展。 食品安全齐监督，健康生活同构筑，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 本期新闻由刘霞、吴金浩播音，圆圆、晋神蒙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